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次日清晨，蓝忘机还是卯时准时起床。他和魏无羡一同起居的这几个月，一直致力于把魏无羡的作息搬正过来，然而始终是徒劳无果。门生送来沐浴的温水后，早已穿戴整齐的蓝忘机将赤条条的魏无羡从薄被里拨出来抱进桶去。魏无羡居然还能一边泡在水里一边继续睡觉。蓝忘机轻轻推他，他就捉住蓝忘机的手放到脸边蹭一蹭继续睡。实在被推得烦了，便哼哼两声，闭着眼把蓝忘机拉下来，含含糊糊地道： 乖乖，不闹了，求求你了，一会儿就起来啊。 然后一个哈欠，趴在浴桶边缘继续睡。虽然知道哪怕是屋子烧起来了，魏无羡大概也只会换个地方继续睡，蓝忘机却还是坚持不懈地每天早上都从卯时开始叫他。将早餐取回净室，置在过往只放笔墨纸砚的书案上，然后把继续昏睡的魏无羡从木桶里捞出来擦干净，套上衣物，系好衣带，蓝忘机这才从书阁里随手取下一本书，翻到夹着干花书签的那一页，坐在岸边慢慢看起来。果然到了四十的尾巴，魏无羡准时无比地从榻上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梦游一样地摸下床，飞速洗漱完毕后人才清醒了点，摸到书案边。魏无羡咔嚓几口咬完一个苹果，见餐盒里食物堆得要满了，嘴角抽了抽道： 今天你们家不是有家宴吗？先吃这么多没问题。 蓝忘机平静地把刚才被魏无羡揉乱的发带和墨额整理好道：先果腹。云深不知处的伙食魏无羡是领教过的，清汤寡水，素菜称霸，放眼皆是青青绿绿树皮草根各种药材，什么菜都散发着一种逼人的苦味，而苦味里还夹杂一丝诡异的甜。若非如此，魏无羡当初也不会打烤了那两只兔子来吃的主意。他们家的家宴多半是吃不饱吃不好的。魏无羡心知姑苏兰氏对这方面极为看重，给不给他出席家宴基本等同于承不承认他的道侣身份，蓝忘机一定和蓝启仁磨了好久才争取到他的资格。吁了口气笑道： 放心，我会好好表现，不会给你丢脸的。 说是家宴，云深不知处的家宴却和魏无羡以往对家宴的认识完全不同。云梦江氏的家宴是在莲花坞的露天教场架上十几张大方桌，男女老少混坐瞎坐，席间称呼乱叫，厨房也搬到外边，一排锅灶火光冲天，香气冲天，要吃什么自己过去拿，不够现做。兰陵金氏的家宴魏无羡虽然没去过，但他们家从不吝于大力传播其中极尽奢华的细节，什么名家建武助兴，珊瑚树玉酿池，红锦缎铺地百里，令人瞠目。相较之下，云深不知处的家宴既不热闹也不华丽。姑苏兰氏家教历来严到可怕，食不言寝不语，即便尚未开宴，席间个人也一语不发，除了刚刚入厅的人会低声向前辈招呼行礼，几乎无人言语，更无笑语。一样的白衣，一样的卷云纹白墨额，一样的神情肃然甚至木然，仿佛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看着这一整厅的披麻戴孝，魏无羡假装没注意到旁人或诧异或不善的目光，腹诽道： 这叫家宴吗？怎么比办丧事还死气沉沉？ 正在此时，蓝曦臣和蓝启仁入宴厅了。安静坐在魏无羡身边的蓝忘机 这才动了动。蓝启仁大约是一看到魏无羡就要犯病，于是干脆选择不看他，平视前方。蓝曦臣则和煦依旧，嘴角也噙着浅浅笑意，令人如沐春风。然而不知是不是闭关所致，魏无羡却觉得泽无君似乎轻取了不少。家主落座后，蓝曦臣简单讲了几句客套话，开宴。首先上的是一道汤，餐前用汤是姑苏蓝氏的习惯，外形是一方朴素的黑陶圆盅，掌心可托，手感光滑，揭开小巧的陶盖一看，果然又是一堆青青黄黄的树叶树皮草根。光是看着，魏无羡的眉间就抖了两下，舀了一勺送进嘴里后，饶是他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也忍不住闭目扶额。好一阵儿，魏无羡才从味觉遭受巨大打击的恍惚中回过神来，胳膊肘勉强支撑着身体，心道：蓝家先祖如果是和尚，一定是苦行僧。魏无羡情不自禁怀念起莲花坞开家宴时教场上那口盛满莲藕排骨汤的大锅，肉香藕香横飘十里，引得附近的孩子都扒到莲花坞院墙上往里窥看，口水哗啦啦直下，回家都哭着喊着要到云梦江氏来做门生。对比下来，此时此刻不知应该同情满口苦甜的自己更多，还是同情从小吃这些长大的蓝忘机更多。可看厅中其他蓝家人都面不改色地喝完了这盅药汤，动作神情还十分之优雅自然，泰然自若，魏无羡也不好意思独留大半盅。况且蓝家那四千现在已经不知道有几千条的家规里，他记得对饮食礼仪也是有要求的，比如不可挑食留剩，不可饭过三碗。虽然觉得这种家规简直匪夷所思，但魏无羡还不想这么快就又被蓝启仁唾弃。谁知他正要硬着头皮把这种古怪的药汤仰头一口闷了，却忽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汤盅已经空了。魏无羡忍不住拿起那只精致的黑陶小盅，心道：我明明才喝了一口，底下有个洞漏光了。可是石案上分明洁净光亮，没有汤水。魏无羡侧目望去，恰好蓝忘机若无其事地喝完了最后一口药汤，合上了陶盖，正垂着眼帘，再用一方雪白的金子轻拭唇角。但魏无羡记得清楚，蓝忘机那一盅绝对早就喝完了。他还发现蓝忘机的石案似乎比开宴之前离他近了很多，好像被悄悄挪动过。魏无羡挑一挑眉，朝蓝忘机那边做口行道： 汉光君手挺快呀。 蓝忘机放下方巾看了这边一眼，又平静地移回了目光。蓝忘机越是这样一本正经，魏无羡就越是按捺不住心内骚动的作恶欲。他用手指轻轻在黑桃小钟身上扣了扣，发出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细微脆响。闻声，蓝忘机的视线不易觉察地偏过来几寸。魏无羡就知道，蓝忘机视线偏移的角度再得体，眼角余光也一定不会漏过他的一举一动。于是，他将那只小钟举了起来，装作要饮用的模样，在手中转来转去，停留在蓝忘机方才喝过的位置，将唇附上了陶盏的边缘。果然，蓝忘机的双手原本端端正正放在腿上，此时姿势仍未变，安安静静被掩在白袖之下的食指却微微蜷曲起来。见状，魏无羡心中飘飘然，一时放松，身子正要像以往那样不由自主地歪到人身上去，突然从蓝启仁那边传来一声甚为严厉的咳嗽。魏无羡连忙把将歪不歪的身体扳直了，恢复正襟危坐。 用完汤，静候片刻，这才正式开始布菜。每张食案都上了三样小菜，每样小小一碟，不是青就是白，和当年魏无羡听学时的伙食分毫无差。这么多年了，除了苦味更甚，毫无变化，一半地域所致，一半是天性使然。魏无羡口味偏重，喜食辣，且无肉不欢，面对这样朴素的菜色，实在没有胃口，三两下胡乱进了肚，完全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期间蓝起人的目光时不时扫过来，恶狠狠地盯着他，仿佛和当年听学讲座时一样，时刻准备着点他的名，让他滚蛋。天生魏无羡一反常态的规矩安分，令蓝起人无计可施，只得作罢。餐毕，家仆们撤走了盘子和食案，照惯例，蓝曦臣开始总结近日家族动向。可只听他讲了几句，魏无羡便觉得他心不在焉，甚至还记错了两场夜猎的地点，说完了都没发觉，惹得蓝起人都对蓝曦臣侧目而视，山羊须被吹起来好几次，听了一阵，终于忍不住开口打断。一场家宴，这便有惊无险，匆匆忙忙地结束了。沉闷的开场，沉闷的过程，沉闷的散席，魏无羡被迫沉闷了将近一个时辰，既无美味佳肴，亦无歌舞助兴，憋得浑身仿佛长了半年的跳蚤。偏偏结束之后，蓝起人还严厉地叫走了蓝曦臣和蓝忘机，看样子是又要训话了，而且是一训训俩。魏无羡没人可撒野，到处晃了一圈，瞅见几个小辈三三两两走在一起，正要出声招呼抓来玩玩，谁知蓝思追和蓝景怡等人一见他就脸色大变，掉头便走。魏无羡心中了然，晃到了一片较为清冷的树林中，等了一阵，方才那几个小朋友才又鬼鬼祟祟地冒了出来。蓝景怡道，魏前辈，不是我们故意不理你，而是先生说过了，谁要是跟你说话，蓝氏家训从头抄到尾。先生是姑苏蓝氏所有子弟和门生对蓝起人的统一尊称，提到先生二字直指他一人。魏无羡得意道，没事，我早知道了，你们家先生防火防盗防卫鹰也不是一两天了，你们看他防住了吗？大概是觉得自己家种的大好白菜被猪拱了，火气大一点也在所难免。蓝景怡无语，蓝思追哈哈一阵笑。魏无羡笑完了道，哎，对了，你们之前被罚抄说是因为和温宁一起夜猎，哎，思追啊，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大概躲在山下的某个角落，等我们下一次出去夜猎的时候再找他吧。想了想，蓝思追又愁道，不过我们分开的时候，江宗主好像还很生气的样子，希望没有为难他。 啥？江城？你们夜猎怎么撞到他的？ 我们上次约了金公子一起去夜猎的，所以…… 魏无羡立刻懂了，猜也能猜得出来，蓝思追带人一起夜猎，温宁自然不会闲着，一定跟在他们后面暗中保护，在夜猎遇到危机的时候出手相助。结果江城肯定也在偷偷摸摸地跟着金陵，生怕金陵又出什么状况，于是两人在紧急关头撞面了。一问之下，果然是这么回事。魏无羡啼笑皆非，顿了顿，他又道，江宗主和金陵近来怎么样啊？金光瑶死后，兰陵金氏血统最正的继承人便只剩下金陵，然而还有不少家族旁系的老人在一旁虎视眈眈，见此机会蠢蠢欲动。兰陵金氏在外遭众家炒鄙，在内还一窝各怀鬼胎，金陵才十几岁，如何能镇得住场？终归是江城提着紫电上金林台走了一圈，才让金陵暂时坐稳了家主这个位置，至于日后会有什么变数，谁也说不准。蓝景怡撇嘴道， 看起来挺好的，江宗主还是老样子，爱拿着鞭子到处抽人，大小姐脾气越发好了，以前他舅舅骂他一句他顶三句，现在他能顶十句。 蓝思追责备道：“景怡，怎么能背后这样叫人？ 我明明当面也是这么叫的。” 听蓝景怡这么说，魏无羡稍稍松了口气。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真正想问的并不是这些。不过既然江城和金陵听起来都过得还行，其他的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魏无羡站起身来，拍拍衣服下摆道：“ 那行，这样是挺好的，他们可以继续保持啊，你们继续玩吧，我有事先走了。” 蓝景怡鄙夷道：“你在云深不知处从来都是无所事事，能有什么事了？” 魏无羡头也不回道：“啃白菜。”魏无羡早上难得起这么早，回到静室里先蒙头大睡了一通，日夜颠倒的后果就是他醒来时已是暮色时分，错过了晚餐，没东西给他吃了。魏无羡也不觉得饿，一面继续翻箱倒柜找蓝忘机以前的字帖和文稿看，一面左等右等，然而一直等到入夜时分，也没等到自己那颗大白菜回来。到这个时候，魏无羡才发觉腹中空空，可算算时辰，已经是云深不知处的宵禁时段，按照家规，闲杂人等不可在外夜游，更不可逾墙外出。要换在当年，管他不可什么禁止什么，魏无羡只管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闷了就撩，闯祸了就跑。但如今情况不同，他不守规矩，这笔账是直接算在蓝忘机头上的，再饿再闷也只能长叹一声忍了吧。正在此时，静室外传来轻微的响动，门扉被轻轻推开一线，蓝忘机回来了。魏无羡躺在地上装死，只听蓝忘机足音轻轻地走到书案边，把什么东西放在了上面，始终没有说话。魏无羡本来想继续装死的，可蓝忘机似乎打开了什么东西的盖子，一阵逼人的馨香瞬间压倒了原本弥漫于静室的清冷檀香。魏无羡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二哥哥，我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蓝忘机面色波澜不惊地把书案上食盒里的菜一样一样取出来。魏无羡飘到他身旁，只见五六个雪白的盘子里都是红红火火的一片，看得满心欢喜，眼放红光。“韩光君，你太客气了，这么体贴还专门给我带饭菜来，今后要干啥只管叫我。”蓝忘机最后取出了一双象牙白的筷子横置在碗上，淡声道：“食不言。”魏无羡道：“ 你还说寝不语呢，天天晚上我说那么多话，叫那么大声的时候，你怎么不阻止我？” 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魏无羡道：“好好好，我不说了，咱们都这样了，你脸皮还这么薄，动不动不好意思。你是从彩衣镇上那家湘菜馆带的吗？”蓝忘机不置可否，魏无羡便当他是默认了，坐在书案边道：“不知道那家湘菜馆关了没有，以前啊，我们总是在那一家吃，不然光吃你们家的饭菜，我恐怕还撑不过那几个月。哎，看看这些，这才叫家宴呢。”“ 我们？”“ 我跟江城啊，偶尔还有聂怀桑和其他的几个。” 斜斜睨了蓝忘机一眼，魏无羡笑道：“这样看着我干什么？韩光君，你可别忘了，当年我可是邀请过你一起去下馆子的，多热情多卖力啊，是你自己不肯去的。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就瞪我，每次都用不字开头，叫我碰了多少钉子，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倒又不开心了。说起来……” 魏无羡蹭到蓝忘机身边道：“我本是担心犯禁，这才强忍着没溜出去，乖乖守在屋里等你，谁知道韩光君你反而自己犯禁出去给我找东西吃了，你这样不守规矩，叫你叔父知道了又要心绞痛了。”“ 韩光君，我刚刚才想起来，那药汤你可是喝了两盅的，比我还苦。”“ 嗯，但你尝起来还挺甜的，真奇怪。你先吃饭，先吃白菜吧。” 蓝忘机眉间微微一蹙，似是微微不解，为何会忽然提到白菜， 魏无羡大笑着勾住了他的脖子。所谓家宴，还是关起门来开比较合适。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